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芬芬。 是我是马仔。 是啦，今个礼拜无限之战啦，咁梗係科幻片啦呢套係咪，咁我哋主力都係讲呢套㗎啦。咁当然咁我哋之后都会再介绍少少，又有啲新劇係咪劇呢，地戏呢，就有啲有 Netflix， 有啲唔係嘅。有啲咩唔係 Netflix 呢，唔係 Netflix 喎，高 HBO 喎，係搞错咗 ,HBO。 有 两套 HBO， 係啦，成日惯都讲 Netflix， 唔係 Netflix， 另一个台係啦。咩嚟呢，咁都係 Westworld 再開啦，同埋呢個另外呀日劇嚟喎，竟然吓吓係呀，日劇都會擺上去㗎嘛而家，咁係呢個犀利呀，女福爾摩斯係 呀， 係啦，咁唔止嘅，咁仲有一套就係嗰個藍血人呀，即係維斯理嗰個繼續有另一輯，我哋都會提下呢啲咩關係呢，會越關係就大呀， 係 係啦。大家唔知知唔知呢個藍血人呢，其實係同呢個滑嘟嘟地都係唔係親戚嘅呢，地係都係嗰度嚟嘅。 係佢哋都係呢個同 鄉。同鄉啦，係直情佢啲星球人嚟嘅。嘩咁勁，係啦，所以咪今個禮拜推出啦，佢哋都醒呀。咁就嚟自呢個嘅土衛幾多話六呀。 係。 是即是土星的衛星啊，衛星六號嘛。咁就是泰坦啦。 是。 即我唔知道大家睇咗咁耐套戲，睇咗兩個幾鐘，知唔知嗰度其實係好近地球嘅，我都唔知乜佢去咁耐嘅，去嗰度反而。 咁我唔知佢嗰啲嘢飛咗好似冇飛咗咁快。 佢講明係泰坦，嗰個泰坦真係泰坦，唔係同名咁簡單，佢的確係土衛六嘅。 嗯， 即是起码根据漫画是咁讲嘅，即是唔系好远嘅啫，即其实都系太阳系啲邻居嚟嘅啫，大家佢唔系咩好远嘅外星人嚟嘅，系咪？系咪？同埋好似系咪甚至乎根据阿汉永讲法咧，就佢好似原本都唔系咁嘅样嘅啫，都系佢系 Milton 咗先变咁嘅样嘅啫嘛，好似系嘛？系啊，即系本来都系人嚟嘅啫，系咪？即系佢哋应该系系咯， 佢本身个人就已经系怪胎。咁 佢係囉，即唔係話佢啲外佢啲佢唔係話佢嗰個族係怪囉，唔係你唔好以為佢成家人咁嘅樣，唔係佢係怪咗嘅，係其他嗰啲其實係正常人咁嘅樣嘅。咁 anyway 啦，咁藍血人又係藍藍地紫紫地，咁係咪真係同阿 Fellow 都係嗰啲都係佢啲兄弟喎，係囉，佢都係我從鄉里嗰啲呀，咁咁樣啦，係啦，咁另外福爾摩斯又有咩關，嘩呢、這個關係更加大啦，你又睇咗兩個幾鐘你都睇唔到有兩個福爾摩斯喺度，一個羅伯唐尼係咪，一個奇異博士即係 Benedict 係咪，兩個都做過福爾摩斯㗎喎，咁又今個禮拜推出原來係咪又係食住嘅呢，我唔知呀，你問下佢哋，即係問下佢哋嗰個台係咪食住，不過我又唔覺有人咁提 ,ok, 似乎得又得我哋先發現到呢個關係係咪，同滑嘟嘟一样是不是，又是得我们发现到有这个关系的，是不是，即是这套戏其实就将会讲给你听，就是其实 Marvel 地都认为滅霸就是 Fennel 其实是滑嘟嘟的嘛，是啊，即是由 Star-Lord 的口中讲的，这个 不是我们乱咁帮他安他名的， Star-Lord 都是这样嗌他的，那等我们会介绍埋滑嘟嘟是什么的，简单是不是，我怕很多朋友会不会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我不知道会不会。 是 有冇香港啲朋友会唔会呢，我唔敢讲啊。因为呢个都几旧嘅嘢嚟㗎啦嘛，你唔係80年代会唔会唔知㗎呢， 係囉，我諗可能而家90后嗰啲都未必知係咩。 係冇后咪冇再出嗰啲呢啲咩小飛飛啊，咩汉堡神偷啊，佢无法警长。会唔会而家啲人连麦当劳叔叔都差啲唔識啊，係咪，会唔会呢， 哦，咁啊未必，因为有呢个蓝蓝路啊，同埋呢个這個即是麥當勞都有可能會擺在張凳 上。有公仔啦，是啦，是啦。但是其他那些 character 呢，以前呢是會因為就真的有些立體公仔啦， 咁以前仲唔止㗎，有幾嚿好似嗰啲啦啦隊嗰啲咁嘅繩球咁嘅樣嘢嘢㗎，唔知咩嚟㗎，係啊。咁佢就唔係人形嘅，一嚿咁嘅嘢，好有腳定有兩隻眼咁樣嘅啫，好多嘅。咁以前你去麥當勞咧都會見到，一係就簡單啲就畫喺埲牆啦，一係咧就整埋 喺埲牆度。 嗰啲豪華啲咧就真係好似麥當勞孫悟空仔咁咧，係整埋個實物，咁你可以同佢影相。咁呢個以前就好普通嘅啫，即係去到麥當勞咧，人都識㗎啦呢啲咁。咁但係我唔敢講，依家仲又冇啦，因為佢嗰時咧有個卡通㗎，麥當勞就係。 哦，係啊，真人㗎嘛。 唔係佢真人做一輪，跟住就去片，就係卡通嚟嘅。 咁樣嘅咩？ 講我哋去冒險嘅，係啊，有做過嘅，即係當然我香港應該冇播啦，係鬼佬有啊。 好似啊，呢個真人反而有見到嗰啲廣告啊之類嗰啲。 即係有電視放版咯，可能係啊，咁咯，咁樣。咁啊，日本咧係啦，日本就特別會即係同佢作埋呢個藍藍路啦，嗱嗱撩咁樣咩嚟嘅，即係口頭禪咁。麥當勞係同埋麥當勞叔都變咗個亞洲人樣嘅人扮咁樣，呢個係日本獨有嘅一個文化啦，變成係好。好啦，咁一陣都簡單講下啦，咩鬼嚟嘅咁樣。咁因為呢個阿滑嘟嘟其實就係今次個主角嚟噶嘛。係好啦，咁其他一陣再慢慢講。咁就點咧？而家係鎖個榜先。喂，咁我睇下个笔打点样状况咧？系咪啊？唔知啊，因为到呢一刻我哋未收到佢个，一本来约埋一齐录就大家唔啱时间啦，冇办法啦，系嘛？咁啊，都未收到佢嗰个录音啊，咁我唔知改唔改一次啊，摆啊。咁如果最尾都未等得到啊，因为我哋又要聚会啦嘛，听日咁一阵我哋即刻会搞埋出街啊，唔好时间。咁如果唔系咧，咁啊，大家可以去翻啊笔打嘅另外佢哋嗰个节目度听嘅。咁佢哋本身都有讲呢个无限之战啦，咁啊仲有夏木贝添，做嘉宾咁啊大家去睇下，咁我哋有埋样睇添，系嘛，过瘾啲，系咪？系啦，我哋呢度系录啲声又衰，系嘛，录得吓，又冇样睇，可能见埋啲样仲衰，系嘛？咁样即系我哋全员落翻格仔嘅，要咁啊，即系不如唔好录啦，系咪？好啦，咁我哋不如数榜先啦，咁啊系第一位 系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 系啊，呢个都预咗，都肯定啦，因为之前嘅预售都已经好癫噶啦。系，咁系有几多场到咧？ 依家系 1018场啊！ 哇，过千场， 系 基本上全香港嘅戏院咧，系有我谂有八成系上紧呢套戏啊！ 即唔系戏院啊，系一间戏院入边 场数啊， 系啦，有几多间分咗嘅细院做紧复仇者问题，唔系几多间院 细院啊？ 系。是啦，即是一间大嘅院入面有几多间院做緊復仇者，真係嚇死你㗎，真係行過隔離又喺做緊，係啦。咁係咪幾乎幾多點鐘？係啦，幾乎幾多點鐘行入去呢，都係等一陣就已經有新一場開㗎啦。係 啊。 咁亦都係各式各樣嘅選擇啊，係咪，即係由 2D 到 3D 到咩 D-box 啦，係啦，或者 4DX 都 好。4DX 啊，全部都齊曬。 冇錯。咁所以大家可以即係咁，但係難唔難買飛啊？大家買飛嘅時候。 我就成個月之前 係啦，因為我哋早買嘅， 係啦，我哋早買啫， 可能全部都係早買咁。O K， 咁如果即場可能就啲位都難啲靚啦，即可能位係有嘅，但可能會差啲啦咁樣。咁所以呢套都幾乎都係要預早少少買啦，係你最少就聽日睇今買定啩，最少都要係咪啊？係咯。 我谂最低限度都要咁嘅。 系咯系咯，你想即场，我谂真系有啲困难啦。呢度就真系。 琴晚我行过，即系旺角有间叫豪华戏院， 系 鬼影都好正噶嘛。 系啊，竟然爆满。 经过门口啊，系打蛇饼啊。 哇，唔系盂兰节啊，全院满咗。 我以为行错，唔知去咗边啊。 撞鬼啊，因为嗰度听讲都几灵异噶嘛，平时系咯。 系咯，平时根本一条友都冇睇戏，哇，琴日叫打蛇饼。 系啊，即系可能真系大家。买唔到飛都谷咗去嗰邊，唔係正常嘅，因為大家話一買唔到飛豪華啦咁噶嘛，咁肯定啦，咁肯定你不如直接去豪華啦，唉唔使諗啦，係嘛？誒， 羅 浮 方嗰啲你唔使諗。 哦，冇咯，羅浮方咁樣可能即場曬，好你 try 都唔不如慳翻。不過大家當然可以上網望一望嘅，咁你全部有 show 嘅，係咯，咁都應該位唔係太好啦，最少就算有前座你都無理，冇理由睇前座啊，睇嗰啲套咪。咁大家試下或者 slit 去一啲即係冇咁爆嘅地方，即係會唔會有機會機場會好啲啊？真係 但係幾場都其實爆嘅， 都爆啊！冇辦法，冇辦法，係啊！咁啊，唉，真冇辦法，呢套係爆曬， 唔係即係啲人練緊我劇透啊！ 哦，你意思即係大家鬥即係鬥爆料啊嘛？咩意思啊？ 即係有啲佢哋要趕住喺未爆料之前就去睇，啲人要趕住睇。 哦，即係趁我哋未出街嘅時候啱啦，我哋變成一個助力係咪？喂，唔知星期日、星期日佢哋有爆料啊，有講實上故仔㗎啦，咁我會快之前睇啦，係咪？最好啦。係 咯，同埋星期一翻工冇嘢講啊，如果未睇。 哦，系啊，咁呢套冇错啊， 同事都唔知讲乜， 但系啲话题有，唔系，但系啲同事又喺度爆紧咯。 系啊，系啊，唔系冇睇嗰啲都上网索晒料嚟爆，死未？ 系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快啲睇啦。咁我哋啊，当然啦，点会等出街啊？我哋已经抌咗上网啦，一早系啦、啊，我哋都预录咗嗰啲都提早抌咗噶啦。咁啊，大家如果去翻我哋群组啊，咁主页有冇啊？主页有冇摆？ 主页好似都有， 系嘛？咁其实我哋将会咧，如果有啲咩预录啊，啲咩我哋都会唔好话唔系听住先噶，我哋会正式抌出嚟噶啦。你就当我哋好似啲嗰啲其他啲 blogger 咁系，即系有嘢就抌出嚟啦，系啦。咁我哋其实你当我哋之后嘅节目只不过系总集篇嚟嘅啫，咁当然又会多啲嘢嘅节目嗰度系。咁啊，咁大家可以早听到噶啦。如果我哋有娱乐，都无谓等到星期日，冇咩意思系、一次过听咁多个钟，大家又辛苦，冇咩意思啫。不如早啲系嘛？我哋系谂住咁啦，之后好唔好啊？你就当我哋，虽然我哋唔系一至五都系节目咁劲，系咪至于系？咁但系我哋都会系会早订定啲部分出嚟，咁大家可以听先。咁可能即係之後會再修剪過嘅，當然係啦。咁啊，粗粗地啊，聽住先。好啦，咁啊，唔係聽住先，應該話我哋係咁樣做噶啦，嗰、那個屬於係正式出街噶啦，係之後都會好。好啦，咁啊、下一個第二位， 第二位就係呢個《無聲絕境》。 咦？呢套都仲 keep 住喎，我仲以為俾人鬧到飛起，係咪冇後勁㗎喇喎，咁有復仇者就應該讓路啦嘛，咁咦竟然都係第二位大呢，有幾多場到呢？ 78場啊。 哦，咁都跌咗好多㗎喇，係咪呢？但唔係呀，但原先佢都唔，但佢 原 先 都 唔係 好多 嘅。原先都唔好多係。嘩，咁就得78場都 keep 到第二位，咁其他啲食屎㗎。 而家我其他都係得好少場數㗎咋，其他嗰啲。 哦，因为啲场数俾抽干咗，俾呢个投资，系 所以其他后面嗰啲都好易啲上到位咯，啲其他嗰啲戏咯。 哦，明白明白，因为其实大家嘅场次都唔系好多。好，咁无声绝境当然我哋一定系推荐啦，系咪？咁如果你要鸡蛋里挑骨头，又呢度唔合理，嗰度唔合理，咁啊唔好睇啦。OK， 即系呢套咧极度需要大家对电影。嘅呢個 grammar 啦，即係咩電影嘅 grammar 啫嘛， 電影語言啦， 係啊，係啦。咁同埋啊，你都要對戲劇有少少認識，因為戲劇咧就講戲劇嘅邏輯，就唔係講科學或者現實嘅。咁啊，有時佢做咗好多嘢，例如個老豆做乜擘大喉嚨喺度嗌，點解唔掟個屎巴乸去嚇，即係引咗隻嘢？因為呢個係一個戲劇嘅處理嚟嘅，搞清楚先。咁你唔係入場咧，就睇一個真實實錄啊嘛。 係。 因为戏剧嚟噶嘛，戏剧即系你走入去舞台剧咁睇人哋做戏，咁佢唔系做嘅所有嘢都要合乎现实逻辑嘅，因为佢系因为为咗表达一个嘢，所以佢做噶嘛呢套剧，咁佢咪就系讲一种吶喊咯。 嗯， 大家唔系咁都 get 唔到系嘛？咁如果咁都 get 唔到就算啦，系咪？咁呢个基本嘅即系电影嘅语言嚟嘅啫，咁 OK。咁你入到去剧场嘅时候，咁你剧场咩都系假噶啦 ，OK。咁你唔好问点解佢哋。明明我哋坐晒喺度噶，点解佢唔系好似死士咁望住我哋讲嘢嘅？点解佢见我哋唔到嘅？佢只眼唔系有问题啊嘛？咁你唔系你有问题啊嘛？吓，当然剧场里边都有时会打破第四梦墙，或者甚至乎佢喺后边登场都有嘅。而家喺啲 Phantom 啊，都好兴喺你附近左右突然间走出嚟嗰啲玩鬼嗰啲系都有。咁但系就呢啲都一切都系属于一种戏剧处理啊，舞台处理咁，你搞清楚先，而家系睇戏。唔系睇紧现实，咁所以佢里边好多嘢咧系唔系为咗套戏而 serve 嘅，唔好再问点解成日讲粒钉啊嗰啲咁嘅嘢啊，呢啲好幼稚啊，呢啲问题问得系 ，OK， 咁唔啱睇朋友唔好睇就得啦 ，OK， 咁我唔系话呢度一定 not for everyone 嘅 ，OK， 係啊，係俾你明白電影語言同埋喜歡戲劇嘅朋友嚇、啊、去欣賞嘅。嗯，好。咁啊，第三位。 第三位就係《打死不離歌聲夢》。 哦，哇！咦，犀利喎。 系啊，都劲啊，都 keep 住，系咯、啊。 嗯嗯嗯， 系啊，啲唱到都系同。 系咪因为个主角都嚟过香港咧？ 系。 有佢嚟香港宣传啊嘛，两个主角都有嚟到吓。 系咯、啊，即系亦都唔止啦、啊， 都有啲帮助。 系咪上埋嗰、那个金像奖，即系香港电影金像奖啦？ 颁奖嘉宾。 嗯。咁、嗯、成件事又好啲嘅，系咪？你有人到过，系咪？ 系。 即系上次啊，水木一郎咁嚟到马来合租。加持咗嘅，我相信某程度都 系啊，都算收得啦，佢都 系咯，即系一定好啲嘅，系咯。咁但系呢套戏都当然好多人都会自动都睇嘅，系啦系啦，嗯，好下一个， 好，跟住第四位黄金花， 嗯，黄金花系 啊， 系 得奖电影嗰度， 嗯， 系佢个电影得奖系攞到边个奖啊？ 最佳女主角同埋最佳新人。 哦、新人都有攞到嘅呢、這个，哦， 系啊，嗰、那个扮演佢嗰、那个 自闭仔， 有智障嘅小朋嘅男仔都系攞咗 好嘅， 系啦， 好啦，咁、嗯、啊，所以即系又系有呢个奖嘅即系原因啦，咁大家又会入去控一控嘅， 系， 冇错，嗯， 嗯， 好，跟住第五位《末日困兽战》， 哦，咁、嗯、都正常，系咯，系咯，系咯， 正常啊，系咯， 呢套都系好嘢嚟嘅，系咯，嗯， 嗯。 嗯，即系当然亦都做咗几个礼拜啦，系咪啊？ 系 好多咯，都成三个礼拜咯，应该 系咯系咯，咁都差唔多啦，系咯系咯，正常嘅呢个位系啦。 我都有补翻睇呢套。 哦点啊？得唔得？ 啊，系你睇 Pacific Rim 有咩遗憾就睇呢套啦。 系呢度补翻晒嘅，竟然系啦， 系 啦。咪或者你睇金剛有咩遺憾，即係突然間多個景甜咁樣咧，咁呢度係冇嘅。 係啊係 啊係。咁同埋敗對威咧，復仇者係冇景甜嘅，我唔知乜有人話有景甜啊。 哦，唔係嗰啲係話咩啊嘛？佢唔劇透，但係話套戲有景甜啊。 係。 咁呢個唔係劇透，因為冇啊嘛。 我最尾個彩蛋少咗一個，應該有景甜出現，跟住消失，幾好開心啊！大家。耶、yeah, ！咁啲人喺度系咪？咁啊，好， 系啦， 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六位挑战者一号。 OK， 不过点解呢套反而好似点解好似跌得快咁样嘅？ 诶， 好耐咯，但系呢套 系咯，其实都耐嘅， 系 咪你又咁多？啲同類型嘅嘢啦，我覺得係同類型嘅嘢，就係咁冚落去咁樣，咁可能就 啊 都差唔多係時候落噶啦， 差唔多噶啦，係咯，退翻落嚟噶啦，係咯， 即係可能係都係嗰個禮拜同嗰段時間就好 hit 啦，係咯， 係咯， 係啦， 有好難 expect 佢即係咁跑落去嘅，係啦，咁啊同埋呢個玩 virtual 嘅，我哋好似都要睇過另一套電視劇嚇。叫做咩啊？叫 Kiss Me First 系咪？好似叫做 Kiss Me First 系啦。你听点都唔知系科幻咁，原来都有类似咁嘅 Pair Number One 啊？咩系嘛 ？Ready Pair One 呢个咁嘅类似咁啊？我有机会再介绍，我唔知一阵有冇时间啦。嗯， 好， 咁我纷纷都有望过噶啦，系啊。 其实得应该总数咧，因为英国剧嚟嘅，应该总数就比较短啲，佢得六集嘅啫，其实系。 哦，系咩？我即系做完晒噶啦，已经。哦， 未 完， 都系出咗三集啫。 哦。 起码我睇到就系三集嘅啫，系啦。 哦。 因为通常英国剧系比美国剧短嘅，其实系。 系。同埋佢话科幻其实都系探讨社会问题啊嘛。 系啦，青少年问题啊，生死问题嘅，其实就唔系话太科幻嘅啫。 系啦，但系佢个电视版又去 表现得科幻， 系啦，表现得科幻就变咗个 virtual 嘅 game 入边咁样嘅。咁佢你话不如介绍埋啦，唔争就好简单嘅啫。一阵有机会先长讲。咁其实佢都主要讲个女仔，其实代替咗个死去咗嘅朋友，就喺个 game 入边继续玩啊。咁等啲人觉得佢继续生存咁嘅啫。咁啊，即系好似有啲人喺个 Facebook 度咧，帮个死咗嘅朋友咧继续嗰个 Facebook 咁咯，有啲似咁咯。 系啦系啦， 咁就系咁简单。 都系咁嘅啫。其实原著就冇咩 Visual Reality 啊，即系冇呢啲咁嘅嘢。 哦， 佢只不过系一个chat room 嚟啫，其实系。 哦，即系原著真系现实啲嘅 ，OK。 系现实啲嘅，冇错，现实啲系啲社交网站咁嘅啫。 哦，就唔系一个即系 VR， 仲要系个 遊戲就唔係咁嘅。 啊，唔係咁嘅，我睇翻啲資料又同埋個原著都唔係太舊嘅啫，佢係2014年。 哦，好嘅，好嘅、嗯，好。咁我哋有時間再長講或者再介紹下。 如果睇曬就可以再介紹 下。叫做咩名咧？呢個叫做中文。係個 中 文。 如果你講翻嗰個原著小説咧，佢叫做替身計劃嘅。 哦，即係有中文名嘅個原著。 有台灣譯。 哦，咁嘅替身計劃。 2014年係叫替身計劃。 咁佢係咪英文書都係叫 Kiss Me First 定係佢又唔同嘅咧？ 係原著個名都係叫做 Kiss Me First。 咁好啦，咁如果你大家想上網揾翻套劇嚟睇咧，佢通常叫咩名咧？ 咦，咁我就真係唔係好記得。 有㗎，我 send 俾阿芬芬一陣有名㗎。 哦，咁我都係，我哋都係，我再過去 集先。 好啊， 我就唔記得咗啦已經。 哦 你哋早啲講先。 即 係 總之 ，Kiss Me First 咧嗰套劇個英文一陣補翻就中文叫咩？ 係啦係啦， 唔係因為佢唔係寫英文，嗰啲係中國人，中文字幕版，你揾 Kiss Me First 揾到。 但係台灣小説佢就譯做替身計劃嘅。 明白，你揾翻都係三個字嘅咋，我記得呢個你揾翻係。 哦，我揾翻。 冇理由叫錫我先咁㗎，係嘛？即係冇咁直㗎嘛。但佢係咁意思㗎，係啊，佢係咩意思㗎？不過佢用翻即係書面語，係啊，係 嗰度就先吻我㗎啫。 我先吻我 ，OK， 係啊，係啊，先吻我係嘛？ 你講錫我先差唔多啊。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先廣東話啊嘛，咁佢哋唔係㗎嘛，係先吻我係咪 ？OK， 先吻我就係呢套啦，就係呢套。好，大家有興趣揾嚟睇下。好，下一位。 好。 係。 下一位。 下一位就係呢個第七位。疯人院做个足 哦，哇！咦，呢套翻嚟有第七 ，OK， 系，但系其实就争 好，其实佢得19场嘅咋，得 系啊系， 得19场哦， 即系其实同上面 其实挑战者一号都唔系好多啊，得27场嘅咋， 唔系啩？挑战者一号得翻27场， 其实其他所有戏加埋晒咧。应该冇300场，应该真系300零 啦。 因为 除咗无限之战之外， 咁无声绝境仲可以保留咗70几场，咪好劲咯已经。 系啊，系得佢同埋打死不离歌星梦， 系 有黄金花系多场啲咯。 哇，咁算好犀利咯！如果系咁， 20几场， 即系我哋平时见70几场，觉得咦呢个唔系好劲啫喎。咁但系如果以今个礼拜嚟讲就好犀利啦，可以抢到 系 咯。 系啊， 系啊，都好劲噶啦。 明白，好咁啊，咁啊好，咁再下一个， 好，跟住第八位系犬之岛。 哦， 大赞啊！ 系啊系，不呢个本身当然小众啲啦，嗰个即系 本身都场数少噶啦，佢 系啦，同埋佢又冇乜宣传咧，冇办法，几多场到咧？呢度得翻 15场啫。 哦，咁同埋都系要即系某啲时间咁啦，即系唔会话全日有得睇啦，我相信都 系啦系啦 系啦系啦，远都唔多，仲要时间即系要拣一拣，系啦系啦，艺术啲啦呢度，我谂而家个定位上变咗系 可能系啦， 系啦，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九位抱抱我的初恋啊！ 嗯，呢个真系唔识喎，新戏 呢个真系唔识啊！呢个 咩嚟嘅？中文片咩戏？西片 片 噶， 西片嚟嘅， 个西片嚟嘅，哦，唔识喎呢套系咯， 唔识喎，真系连呢套 好 爱情片嚟啦，相信系咪？ 啊，爱情，但系唔知系咪有啲同性恋之类嗰啲 咁样？哦，咁样。哦，点解咧？你见到两条友揽住咁嘅？ 哦，唔系佢写， 佢简介嗰度咁写啫。 哦，简介成日咁讲。O K， 好，可能系，哦，可能系同志 青少年嘅 同志初恋，原来系嘛？嗯 ，O K， 好，有兴趣朋友睇下。 系， 好，仲有冇？ 跟住第十位，版本龙一 系 Coda 系咪啊？ Coda，版本龙一 Coda， 哦，呢个真系讲一个即系点啊纪录片咁讲翻版本龙一嘅， 应该就系讲啊版本龙一嘅纪录片嚟嘅， 系纪录片嚟嘅， 系咁我冇人识边个版本龙一噶啦，依家系咯， 哇，识嗰啲我谂都要4张嘢， 我惊唔止， 我都唔识， 我惊唔止， 你都唔识，哦，佢系一个音乐家同埋艺术家嚟嘅，如果你。有冇睇过咩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啊？ 啊呢个有呢个有 系啦，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佢就系饰演个日本军官噶。 哦， 攞个奥斯卡嘅，佢凭呢个末代皇帝溥仪系攞个奥斯卡嘅配乐嘅。 系，亦都系。 再有 系咪再有少少？ 佢系做嗰、那个诶、个咩咩，即系佢嗰个电影公司嗰个嘅诶、导演定系个老板咯？ 我唔知电影公司。 唔系唔系，佢系佢系嗰个咩嚟噶嘛？嗰、那个。即係咁個滿影啊嘛！ 戲裏面佢都有 啊，個套戲入面好似係咪啊？係咪飾演翻嗰、那個係啦？嗰、那個電影公司嗰、那個唔知老闆定導演咁。 佢係客串少少嘅啫。 佢客串，佢客串嘅係。咁但係佢好似係咪有搞埋個電影音樂㗎嘛？好似本身。 係啊，嗰個佢就係攞咗奧斯卡。 係啦，係啦。奧斯卡佢係搞電影音樂度攞，唔係佢個。唔係佢個演出，如果佢演出你俾咗佢唔俾轉龍，真係冇理由嘅，真係咁搞錯。 係個音樂。 音樂攞係啦係啦係啦。咁但 係 其實咧，佢唔係佢喺外國都出名啦，唔係喺日本。 世界其實全世界。 冇錯，係一個知名嘅一個音樂人，兼夾都有客串演出電影咁樣嘅，即係咁多年前喎，你諗下，係咯。係 啊。 同埋都型嘅喎。 有型㗎。 有型嘅喎，係啊，咁唔係話。即係你平時諗起音樂家樣衰咁啊，唔係㗎，出得鏡做得戲㗎，係啊，咁所以都咁同即係香港好識呢個人嘅，以前咯，但係而家唔知啦，而家 我諗都八十年代就多人識佢啦， 都話而家啲人話木村拓哉都唔知邊個咁仲講，咁呢、這個更舊啊，係咪更老牌啊？咩谷川新司咩喜多郎我都唔知咩人嚟嘅乞衣嚟噶系嘛？虽然个样有啲似， 另外嗰个就 喜多郎都 喜多郎咪以成个乞衣咁为呢个佢哋记得，即系佢哋哇成个喜多郎咁意思都要成个乞衣咁啊，系咯，即系佢系咁样剩翻落嚟啫，唔系识佢系边个，可能佢系音乐家，但系都唔知嘅，搵咩丝绸之路啊咁 系，咁我都有听佢嗰啲音乐嘅。 好正嘅，系啦，咁啊，咁反骨兩當然係都係好犀利嘅，喺音樂方面啦，係咯係咯，即係最少音樂方面佢一定係公認，係咯。咁你咁多年前已經即係外國嘅電影都揾佢做配樂，大家知咩事啫？係 啦， 嗯， 係啊，咁啊，大家睇下呢套啦，如果有興趣嘅話，係啦。 不過就呢個都難揾場次啦，係啊，因為得五場啫。 係，即係都係呢個藝術中心啊，即係百老匯電影中心之類係嘛？ 系啦， 应该都系 电影中心嗰啲地方噶啦。嗯，冇错，好，冇办法，系啊，因为系咁，香港系一个文化沙漠嚟嘅。咁如果呢、這个百老汇电影中心其实都系位于呢个佐敦咧，其实都算系咁噶啦。 系咯， 佢冇逼咗去上水嘅，你明唔明？唔喺上水或者卢桥中间咁样， 程度上都去得嘅。 哦，咁絕對係唔算隔絕嘅。 系咯，油麻地地铁站好近啫。 系啊，我通常都系喺嗰边行过。 不過就平時即係如果晏晝就淪為即係嗰頭街坊即係老人家即係平平地去消遣嘅地方咯，即係我就有啲怕嘅，係啦係啦，即係搞到咁有啲怕嘅，可能夜晚場好啲，但晏晝就比較係多。 夜晚好啲，夜晚 係係係，唔係話做乜嘢，因為有啲老人家佢都會傾偈啊，因為佢唔識啊裏邊啲嘢， 或者休息啦喺入面啊。 咁哦，即係你意思即係扯鼻鼾係嘛？咁你會唔會話即係？拍醒佢定係點呢咁又老人家你又有時候又難少少咁佢。 有得去探下冷 氣。係啊。 咁變咗如果大家係晏晝去就會有時有啲咁嘅情況係啦係啦。 如果想扮下文青嘅喺隔離嗰間咖啡店嗰度飲下咖啡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 即係唔好話扮嘅。 係有書仔係有咖啡飲。 即係我諗今時今日都仲會去都真係文青少少㗎啦都已經。 係如果你唔文青你就過咗隔離麥當勞啦。 係啦冇錯。 一左一右嘅啫其實。 係啦都唔係扮㗎啦你都有少少嗰個氣質㗎啦應該。 真係要有嗰個氣質。 真係嘅真係。我香港我覺得冇已經冇再有扮呢回事㗎啦你唔會話扮聽呢、這個即係古典音樂或者扮聽呢、這個 好難扮㗎喎。 佢即係以前好多嘅。以前好多但而家連呢啲都冇㗎嘛係啦係啦。如果你真係都去得呢都你都有少少㗎啦係啦少慧根㗎啦最少。系咯，都鼓励大家去下啦。佢好多特别嘅书。 有呢个地方啊嘛， 咪真系啊，冇错。好多人成日唔知道嗰度有个系啊，有 书 屋 系， 都几大噶。 廿年噶啦， 系啊，都几大噶，系啊， 系啦。 咪好似嗰度暗流体好似都系同嗰度系咪有啲关系啊？嘛，都系嗰度有泡沫嘅好似。 哦，咁我唔记得，好似系。 系啦，系啦，好似有嘅，系啊。 咁因为值得去睇下。 有嗰度搞好多，唔系话书屋噶，佢成系有。有多講座㗎，間唔中。 有時有啲電影人都會喺嗰度 做啲。 其實嗰個書屋係咪阿舒淇導演開嘅咧？我唔知喎。舒 淇係嘅。 係嘛？哦，即係而家唔係噶啦。哦。 而家冇了解，但係早期我係會員嗰陣時都仲 係 嘅。 因為其實佢係再之前、再前身，咪喺灣仔就係嗰條行人天橋咧，你必定會經過咧。佢就睇個玻璃窗就會寫今個禮拜嘅 talk 係邊個邊個，咁又揾咗。嗰一個禮拜嗰啲導演， 即近住藝術中心， 冇錯啦，即嗰個過去會展嗰條天橋咯， 係啦係， 咁你一上橋，地鐵一上，即刻嗰度嗰條馬路，嗰個喺正嗰個窗，即我唔知佢而家變咗咩啦，後屘轉咗幾手噶啦，又 而家你行過呢條天橋咧，你成日見到有人跑步咯，因為嗰度係 physical 嚟噶嘛， 唔係 physical 喺右邊，左邊， 另外嗰邊哦，嗰邊而家 對面， 變咗咩話？ 聖商店啊！ Oh no！ 成人性商店， 不過都好有文化嘅，都係啦， 都好有藝術氣質嘅。 唔係，我記得以前曾經轉過一手係打乒乓波嘅， 咁樣。 係我見到，係啦係啦係啦，但係我唔記得中間做啲咩啊？ 都試過。 啲做咩？ 器材都試過。 咩器材咯？ 攝影 啊，咁都好啊。 嗰啲都試過嘅，都試過有一輪。係。喂，即係起碼係撳上緊嗰個位啦。 係啦，冇錯，唔係即係咁。雖然咁講，就算性商店都好，都唔係話咩，都係 文化嚟嘅。 係咁打乒乓波都係嘅，係啦，咁又唔係話咩變咩，即係佢嗰個位啊，都好似係咪風水問題咧？即係都係做翻一啲文化嘢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啦，係啦，即係最少唔會賣菜噶嘛，嗰度係咪？係咯，唔會咁啫，或者變咗啲咩地產定傳銷嗰啲鬥咁冇啊？係咪？係咯。因為嗰個位幾多眼㗎，講真係啊，即係啱啱喺天橋向住係啊。如果你個玻璃窗貼任何宣傳，你租咗嗰度淨係靠嗰塊玻璃窗都抵翻，話俾你聽。 係 啊， 唔係講真，我講真係。 又要驚係咯。 冇錯，唔係所以當時點解我韓永有時走下去，我都見到佢個玻璃窗寫嘛。喂，今個禮拜揾又揾到邊個導演上嚟講，咁我咪去聽下咯。十零廿人嘅啫，唔係好多人嘅啫。咁但係真係近距離接觸係啊，咁啊直情。是那個禮拜或者那個期的不同電影的導演，他不是找一個喎，還幾個喎。哇你現在幾難得。是真是導演啊，不是講笑啊，不是阿豬阿狗啊，即真是文俊那個那班啊，是啊。 是 啊是啊是啊。我蛋我就沒在那裡見過，因為我又可能不是次次有去啦，是啦是啦。就是這些，即真正不是上畫的戲咁。我記得好像文俊還講中華英雄，那些人還問他，喂做咩貼過咩貼過風雲咁多，咁佢話咁我個筆值都係咁得翻咁多嘛，咁我好合理套戲都係得翻多，咁佢突然咁樣答啫，我好嘢，呢個理由真係一流，係 OK， 咁嗱嗰時好正嘅，咁後屘可能就轉移咗去即係而家嘅 百老匯店 中心嗰邊啦，咁地方大好多，係咯，當時只喺個小小嘅上樓上書店，佢就喺樓上書店度。即係搞咁我驚而家分鐘有人上嚟冚場啫，係即係話書店唔等於可以開講座咁嚟嘅，竟然話 咁樣， 唉，真係激死你，真係係好，咁大家支持下，其實嗰邊嗰個書店都有好多文化活動進行嘅， 好值得去行下嘅嗰個位， 真嘅係，咁又或者個戲院入邊都有啲即係電影方面嘅商品嘅， 係啦，但係想講呢樣 啦 ，DVD 都會有得， 係啦， 即係出邊唔會鋪頭冇， 同埋嗰啲 postcard 啊或者啲 postcard 都有 正勁啊，有啲日文版啊嗰啲啊。 咁以前咧就信我都買啲嘢㗎嘛，而家冇㗎啦，咁大家就去呢個百老匯電影中心啦。 係 啊，即係以前有一輪啲人都鍾意買啲即係日本版嘅，例如王家衛嗰啲戲啊，咁真係好型嘅，真係好型嘅。 係 佢嗰啲 postcard 嗰啲書係好靚。 好靚嘅，係，即係仲要特別買日本版，即係就原本嗰張都型㗎啦。即其實都係嗰個設計，但係仲寫埋日文，哇！但 係有日文喺度加持一下， 冇錯啦。跟住揾個畫框咁上去掛喺間屋，即刻。即刻藝術氣氛就升咗100倍，係啦， 聽埋播住版本龍一咁樣，哇！你真 係嗰個就要聽翻呢個咩嘅，要聽翻嗰啲即係嗰啲黃家衞啲戲嗰啲咧嚇， 嗰啲墨西哥嗰啲音樂啊，南美音樂 係啦，冇錯啦，劍沙咁樣係嘛，係嗰啲 就啱一路吹住頭一路聽啊， 咁樣啊，咁啊窿噶咯喎，大佬吹咁耐啊。 系啊，咁啊，系唔系真嘅？真系真系好有气氛，不过而家唔知点解冇晒啦。系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有追求呢啲嘢嘅，冇晒啦。 嗰段时间系好兴盛嘅，其实 好兴盛嘅，系啊系啊。如果嗰张 poster 仲有埋签名，都系我唔能够确认佢真假，就卖得好贵嘅，好似 系 即系我有个朋友有一张系即清星星系周润发亲笔签名嘅，系。 啊！ 不過我唔知點樣 verify 都係啦，係咯，問題就係呢樣嘢啫，係。因為我知道係有人咧送出好多呢啲咁嘅 poster 係佢自己冇簽嘅。 係。 唔係即係佢就唔係收錢，佢係送嘅，即係你唔好理咩原因啦嚇。咁但係攞咗嗰人佢以為是真噶嘛，咁佢係大鑊。咁可能佢攞翻出嚟賣咁咪有啲假嘢，係。唔關周潤發事件，唔關班明星事件，即係有啲人中間又咁做，咁就所以難啲。系啦，不过咁我哋如果我哋都唔去追究太多，咁张 poster 上面有一个真系 mark 架签嘅名，咁啊觉得劲好多嘅。 嗯， 系咯，即系你可能用中文，譬如阿骆舒华、新力嘉咁咧，或者汤告老师咁样咧，系 有型啊。 系啦，咪有，我哋成日话去嗰啲餐厅，咪有啲明星签名嘅喺度，即系到此一游嗰啲咧，即系嚟过食嗰啲咧，我哋问咦有冇啲系写阿骆舒华、新力嘉？即系我的意思，咁你咪真嘅咧？我都可以写刘德华噶，系咪先？即系咁意思，系啦系啦，即系嗰有啲冇相为证啊，得啲人名嘅啫。咁我都写得，系咯，系咯，嗯。即系话说有某个酒楼开张嘅时候，好多明星送花牌去嘛，但系其实会唔会系佢自己用嗰个名送去嘅咧？都有权噶嘛，系咪？即系刘德华唔一定系嗰个刘德华啫，开呢个烧鸭都有个刘德华，系咪？系咯，系咯。是啊，郑裕玲咁啊，咪一定是那个郑裕玲呢？是咯，唔一定㗎嘛，是咯是咯是咯，可能有人同名同姓㗎嘛，咁你送花牌啫，是咪那个呢？其实都有机会是假嘅，冇办法嘅，是好啦，好數晒啦嘛，有冇啲新相係喺下面嘅？ 都今个礼拜都冇新相㗎。 冇 新相咪豆 浆， 有一套嘅，係咪嗰度係咪新相㗎？ 擂台物语， 佢系咪叫新 专咧？ 哦， 咩嚟嘅咧？咩嚟嘅咧？ 就系讲诶，唔系英泰啊，诶、系、啊， 我得入戏，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咁、啊、就诶，佢、但系其实好似唔系好拉更嘅，本身件事佢系本身系做啲演员咁样嘅话、 哦、 但系咧就好霉嗰啲啊，诶，同埋即系做嚟做去都系 KTV 咁样咁啊。咁、 哦、 但系无啦啦咧就呢、這个同嗰、那个真系打拳嘅就初口角啦，然之后无啦又话要打咁啦吓， 唔系佢睇无限之战啊嘛？ 哦唔系啊， 唔系啊，唔系睇睇戏有人食薯片啊，唔系啊， 唔系， 哦、你讲就一个做戏嘅咁啊，呢单嘢我哋一阵都会讲啊，大佬啊， 系， 哇无限之战嘅香港插曲啊， 系冇错。咁啊，冇啊！呢套都系啲，我谂都系啲励志啊，嗰啲剧情咁啦，系、 哦 okay。 啊。 咁佢有冇走咗真系打拳咯？ 佢话同嗰个人打嘅，咁但系个、 哦、 重点就唔系佢真系去同佢打啦，而系佢即系可能个心理上嘅转变啊、 哦， 或者系终于得起心肝要做啲嘢啊咁嗰啲啊。 即系上次阿 Steffi 嗰套， 吓我谂系。 空手道系嘛，即系嗰啲系咯。即係其實就唔係講空手道嘅，係啦，亦都冇空嘅，係啦，咁啊，嗯，好 ，OK， 即係唔係真係講打拳，都係用打拳嚟講一啲即係勵志嘅嘢咁啦，係啦 ，OK， 好，咁啊都夠僵啊，喺今個禮拜上係，即係已經好要俾個安慰獎佢啦。 哦，咁佢都係喺電影中心嘅啫嚇，四場。 咁呢套都係電影中心嘅咋？我明白，咁冇法啦，係啦。惨啊惨啊！啲日本戏都要上到电影中心嚟噶， 迟 啲可能咧 A V 都要电影中心睇噶啦，冇办法啦。好，冇啦，咁啊好，咁以上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耳作参考嘅，唔需要信晒，你可以领唔同嘅选择。好啦，跟住我哋开始讲戏啊，唔需要听古仔，唔需要穿桥嘅朋友就熄机。好啦，咁啊讲无限之战啦，咁啊系咪要先做少少？简单介绍先啦，即系啊，我就当大家唔知系乜咁样介绍啦，好嘛？我分析。 哇！介绍点介绍，我都唔知道有边 个。嗱，呢个咧其实 Marvel 嘅一个由开始啊十几集电影先，即系开始嘅一个密谋嘅一个计划。 哇，犀利啊！真係光源氏計劃， 十年啦已經。 唔係光源氏計劃啊！呢、這個簡直係係嘛，即係暗室培育咁滯嘅呢個呢一套嘢嚇。 十八年開始培育。 係啊，有冇十八年啊？好似有。 好似十年啫，好似 十年十八套戲。 係 十八年係啦，差唔多啦，係啦，都係光源氏計劃㗎啦，係啊，又慢慢咁啊培育。咁其實咧，搞咗咁多套戲咧，咁多條線咧。最尾都系集于一个戏嘅啫，其实就系复仇者啊嘛。咁而复仇者唔系啊，咁呢套咧唔系第一套复仇者，但复仇者又系再一个嘢，就系要落嚟呢一个最重要嘅就系无限之战啦。 系 呢个先系真正佢哋最即系终极想做嘅嘢，就系佢储咗咁多集嗰啲咁嘅宝石。嗱，前嗰两集唔系好关事啊，吓大家睇系嘛，都系啲好前奏嘅嘢啦，吓即系上两集嘅复仇啫，第二集直情唔关事啫嘛，打欧床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第一集都叫做都仲有啲拉楞，咁呢度就解释翻就原来纽约之战嗰啲咁嘅外星兵咧，其实都系啊 final 啲兵啦，系啦，即系根本吓咁啦，咁啊其实都有少少拉更嘅，咁但系都系最终极都系要嚟呢个无限之战啦，咁呢个就系、是。咁多套電影嘅一個集合點，咁所以就點能夠就唔睇呢，係咪咁樣？無論你之前嗰十八套戲係睇曬啊，定係未睇曬都好啦。除非你一套都冇睇咧，咁的確我都勸你唔好入場啦，因為你都唔會知佢哋阿水，因為呢套戲咧係唔會再解釋佢哋係邊個噶啦。 嗯， 係 絕對唔會解釋嘅，啲人出場就出場噶啦。咁係啊。或者咁講，你真係唔能夠獨立欣賞，因為佢呢度甚至乎有好多之前提過嘅嘢嘅，咁你唔知道就真係不如唔好睇，真嘅。即係如果從來一套 Marvel 都冇睇嘅朋友，真係唔好睇啦，唔好湊熱鬧。 如果你一套都唔睇，我諗你呢套都唔會去睇㗎啦。 唔，但係好難講嘅，你都知啦，啲香港人㗎啦，咁因為喂呢個節話嘛， 係啊，係睇嗰樣嘢啊。 佢應該都唔係嘅，如果抵睇佢最少上兩到復仇者，但佢如果都冇咧，咁但係今次呢個有 hit 喎，喺個即係話題上呢個有，咁好多人都係鬥熱鬧， 世界都講緊， 係啊，個黑衣都可能大家坐低都傾緊復仇者，你明唔明啊？ 嗯， 係咯，係，唔好話一般嘅市民啦，咁復仇者就係似乎今個禮拜點都係一個話題嚟嘅，係啦， 係。 系啊，总之所有嘢楞咗复仇者就生噶啦，似乎系咁嘅，的确吓。咁啊，点能够唔睇咧？因为唔入场咁，点可以有话题同啲同事啊嗰啲倾咧？咁啊，唔中意睇波嘅朋友都会追通宵睇世界杯啦。咁难到呢一套佢就系啦。咁成到话题嘅话，啲人就一定会睇。但系你入去咧，你一定一头雾水嘅，话咗俾唔睇开嘅朋友听先。咁你一系就恶补翻之前十八套戏先啦，系啦，就咁啦。咁好啦，咁呢套戏我哋一阵会逐个讲下，即系大家即系嘅睇法啦。咁而家就唔讨论嗰 part 住。好啦，咁先介绍嗰啲基本嘢先啦，好唔好啊？呢一套电影系啦，边个导演啊？咩人负责啊？咁嗰啲咁之类咁样。 导演就系讲下先啦，就系两兄弟，就罗素兄弟啊。 系啦，咁啊， 佢都拍过《美国队长二》啦。 系啦。 拍过《美国队长三》，即系上次嘅《Civil War》啦。 嗯。 咁今次就將呢個重任啊，就交咗俾佢哋兩兄弟啦。 係啦，咁啊，當然佢哋係咪最好嘅導演呢？就個個唔同睇法啦。我哋就認為係嘅。 我覺得係，我都覺得係。 即係以復仇，即係以呢個 Marvel 咁多套戲嘅，即係嘅唔同嘅導演啦嚇。咁我覺得呢兩個咧係真係幾出色，因為咧出色嘅地方係乜嘢呢？就是、當你都冇咩話事權㗎啦，即係個電影計劃就係公司定曬㗎啦 ，OK？ 咁裏面個大浪亦都其實喺度㗎啦。咁問題就係你喺細節上點去發揮，其實你個自由度唔係咁高㗎啫，嚇。係 冇錯。 咁但係我見到佢幾次嘅發揮其實都做得好好，即係雖然有人覺得今次哇，其實今次呢套咪又係同上兩次復仇一樣，都係打嘅啫，其實都冇咩故仔，冇咩嘢。咁係唔係啊？咪就係因為咁都拍得好先難啊嘛。即系你有冇本事将系啊？唔系你有冇本事将变形金刚啊？即系 Michael Bay 版本，你拍得好啊？即系好难噶，个古仔咁烂，点样拍得好咧？真系咪？咁但系我自己一路睇咧，我就觉得佢每一个我自己啫，就佢每一个安排嘅，佢都系好聪明噶啦，已经系。即系你俾我咧，我唔知点样可以再改好啲嘅，因为其实佢原本嗰个朗就唔系话非常嘅好嘅。 其實嗰、那個我唔係話導演嚟啊，即係意思原本個故事線咪咁咯，咪就係啊，話嘟嘟去逐個去搶佢啲寶石啫嘛，咁幾條線咪做咯，咁以往無面超人都係咁啊，唔好睇噶，係咪？幾條線做係其實好難睇喎，講真嚇。咁但係佢做咗出嚟唔係喎，我覺得佢處理得好好喎。咁呢下我就即係我就高評價。咁但係奇怪就係坊間又反而唔係咁覺得呢兩個導演咁好，即係分分都好鍾意呢個美國隊長二啊，係咪？我哋都 係 啊。 我最鍾意就係美國隊長二嘅，即係成個巴寶裏面咁多。係 啊，但係呢個好明顯唔係即係大眾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即係佢哋嘅感受啊。 咁都話師傅窩嘅，但係都鍾意師傅窩嘅，都多人鍾意。 係、 啊。但係都係佢哋兩兄弟啫嘛，其實。 係。咪都唔係啊！最好嗰套係第一集喎、啊，最弊即係復仇者第一集喎、啊，而家熱票 狂滯。我就覺得真係麻麻地。 係頗爛添啊嘛，仲係。 啊！即係第二爛啲，第二爛啲。 係第二爛啲啊！都唔係啊！ 歐陽嗰套我 你覺得一好啲啊？哦， 我覺得一好過二。 咁就唔知啦，你都係水係海軍鬥水兵啊！我都係唔中意。 其實係個敵國。同佢啲關係嗰個令到覺得第一集好睇啲嘅，同埋佢鋪啲人出嗰陣時候，阿柯林尾先嚟咁啊，即係我啲咁樣好似有個高潮位好過第二集嘅， 係， 因為第二集其實係第二集係人啊響到好似散散地咁做起上嚟，個對方又冇乜交流咁咩啊歐藏， 唔係即係第一集你所謂嘅敵國係講緊 Loki 啊嘛， 係， 咁而 Loki 不嬲都係佢哋喜愛嘅角色啊嘛，咁咪好似好啲咯。 嗯， 系啊，唔系佢亦都唔系新现塑雕出嚟嘅一个人物嚟噶嘛，即系佢雷神已经有咗佢噶啦，咁不佢就作为第一次复仇者电影嘅敌国啦，主要嘅系，咁所以 同埋啲人佢哋未识啊，即系走埋一齐嗰阵时觉得好睇啲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第一集嗰个点集结啊嘛，咁好似样样嘢都好似有个。好，即系个元素上好啲呢个感觉。嗱， 但 系 我变， 但系我变咗系 唔嚟，跟住又嚟。 我讲系佢煮餸嗰个人煮得唔好啊嘛。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系咪搞唔清楚咧，系佢用嘅材料同佢嘅烹饪系两样嘢嚟嘅啦。即系佢可以包心刺肚，但系咧煮一锅粥出嚟噶嘛。咁其实我就觉得第一集咧系将啲包心刺肚煮咗个。其实唔系真系咁美味嘅嘢，即系唔系佢原本应该咁美味嘅嘢啊！哇，你都包心刺肚，你煮出嚟，当然你都冇人信息过一碗即系腿蛋公仔面嘅，系嘛？咁佢出咗嚟咪 OK， 可能咪平时早餐嗰个面咁上下咯，都好食嘅。咁但系你唔系、哦，你系用最贵材料噶、哦，你搞清楚先。你应该系啊，阿一鲍鱼咁嘅，咁嘅质素就差唔多，唔系茶餐厅朝头早嗰碗面，大佬吓。咁我就咁睇嘅，咁我就纯粹讲紧个导演个讲故事能力啊，即系 storytelling 呢方面咧，我系讲呢方面。咁第一集其实都几渣嘅吓。咁其实第一、二集好似系咪都系同一个人拍嘅？ 系啊，同样。 咁而呢个人而家系咪走咗过去 DC 咧？ 咪正义联盟半后边加工嗰时系佢负责， 系啦，咁系咪都继续系噶啦？系嘛，系继续系佢啊？ 我唔系啊，而家 我都踢走埋啦。 我唔系讲紧话咩，但系冇再有话 firm 实系做咩嘅， 系都明智啊，明智选择啊，系咯系咯，唔系可能佢哋净系睇数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见到喂咁复仇者一系咪最劲啊？睇票房，唔系好多时公司系睇呢啲嘅啫嘛。 系， 公司系睇数噶啦，佢公司梗系睇数噶。佢即系而家其实揾 accounting 嗰啲人嚟做，即系做话事噶嘛，好似，都好似系咁噶嘛。佢净系睇数噶嘛，佢唔问条数点计 啦，全部 系，唔系数据添啊，成日数据你唔系得多啦晒噶嘛，数据好多嘢噶嘛。我哋都讲数据噶，咁你嗰套系好定唔好？其实出咗嚟有冇人话？赞定弹咁你其实嗰啲都系数据嚟，我哋讲数据唔系数字、哦，嗰啲唔系数字嚟噶，咁你个影评唔系数字嚟噶，大佬。咁你有冇睇佢？梗系冇啦，佢就睇一个 dollar sign 系几多嗰啲，嗰啲就叫做数字啦。咁啊，净系睇住个 dollar sign 咁嚟做嘢啊嘛。咁咪哦，咁呢套最劲啊，搵呢个人做，但系佢冇谂过佢嗰个 dollar sign 后边有好多原因，即系而变成咁，唔系呢个人，即系唔系呢个人咯。即系佢冇谂过，其实唔系呢个人系更加好啊！佢冇谂过 即係嗰包心刺肚嚟嘅喎，你煮到有如一碗公仔面咁嘅口感啊？會唔會我求其揾個師奶都炆得靚過你啊，大佬？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先嚇？咁啊冇咯，佢就檢個數字靚咪 OK 咯。咁啊咁記住啊，咁下一個黑炮啊，你記得揾嗰個導演拍啊，下次嚇、啊、有咩大 project 記得揾佢啊嚇，你睇下死你死唔死啊嚇 ？OK 嚇咁啊。嗱咁啊咁讲啦，咁复仇者就我就冇乜期望嘅原先，咁因为其实你觉得都系一套大集会啊，因为我会认为，吓 系 吓，咁、其实好难拍得好睇嘅，即系好似贺岁片嗰只 feel， 系啊， 咁啊，但系今次我就觉得佢其实已经超额完成噶啦，对我嚟讲啊，我话你拍成咁，我已经我唔可以再要求多啲啊。系我自己就认为系咁啦，我自己啫吓，系啦，咁一阵大家陆续会讲下大家意见嘅，系啦， 好， 系，咁就可以介绍咧，除咗导演应该仲有，咁写边个写系两位导演自己亲手写，定由另一啲编剧？ 都有一大扎编剧嘅，其实， 即系又系 brainstorm 嘅， 即系好多嘅，其实即系编剧我数下啫，哇，一、二、三、四，都有。哇！好多个， 十个咁啦，系嘛？唔止啊， 系啊，系唔止添。 咁但系两位导演有冇参与啊？首先， 好似就冇嘅。 哦，佢哋直情嗱，咁系咯。咁 好似真系净系 嗱，全下睇。因为咧，有人就唔满意今套嘅故事嗰部分嘅。咁当然，我都唔系觉得话个故事有乜嘢好话好特别嘅，系啊。咁、但系我就觉得就系导演地可以讲故事讲到好特别咯。 是 你个故事就特梗咗，唔代表你系梗咗喎。你点讲呢个故事系其实先系重点。咁我觉得导演嚟真系好犀利。咁如果你话佢直情连个故事都冇参与，咁即系人哋抌起佢，佢拍到 爆， 我系冇，我系成觉得佢哋系超级嘅，系、即系未来佢哋都应该好重要嘅导演嚟嘅，咁大家留意啊吓。所以佢真系好劲，即系人哋抌个 project 俾你，你接手，通常都系濑嘢噶。你睇下福井，或者就算一眾其他幾勁嘅導演都好啦，即係你突然間接手你勁你發揮唔到㗎嘛，因為可能人哋都拍咗一半好似嚟緊嘅 Han Solo 咁。嗱又唔係話前半個導演有問題喎，即係大家唔同 style 㗎嘛。明明之前嗰兩個係拍笑片，咁佢初初當笑片拍，你突然抌咗又叫我拍返到正經死啦，但我裏面拍咗一半有多嘢又要用返。我點樣將一套笑片變返正經㗎嘛，真係即係老表你好嘢咁變到正經戲咁點變啊，真係。即真係又考起你第二個接手，即其實真係一件好辛苦嘅事嚟嘅，我都唔會怪即係其他，所以即嗰啲呢中途轉導演嗰啲，你真係好難，你大家唔知自己有冇試過啊，係啊，佢執人哋嗰啲二攤呢，咁但係嗰度已經即嘩搞到獲足咁咪好簡單，即咁都唔夠具體，例如例如我間屋裝修一半搞到烏哩馬擦，我叫你跟手，喂你想想下。 好似系得蚁侠试过转导演冇死得咁劲之外，其余其他导演都死了。 可能蚁侠死咗咩？蚁侠系 即系话佢冇死啊？ 系咯。哦，即系佢就系冇死，但系其他人就多数濑嘢系嘛？ 多数濑嘢如果转导演， 都系啊，系咁啊！嚟紧听 Solo 转系一个好嘅例子，即系你个导演识飞都好，唔系咁易咯。即系我成个例子就系、是。你要用翻原本啲嘢嘛，最难。你咪话你烂晒，搞到好差，我系咪可以随缘重新同你装修啫？如果系，我唔实冇所谓噶。唔系，佢抌低咗个堆嘢，我又要用翻，死啦！点用翻呢？因为冇唔够钱，长间做过噶啦。咁点用翻啊？如果嗰个系得嘅话，你就唔会换我啦。系即系大家唔知明唔明？我唔知点解释嘅嗱，即系其实系一件好难嘅事。咁如果你话好咁，而家又唔系做咗本咁，但系你系。拍人哋嘅故仔啊嘛，咁自己都冇咩可以加上去嘅时候，咁你唯有就喺你 storytelling 嗰度玩嘅，咁你好你咪继续做嘅嘢，咁但系我哋觉得佢哋发挥得好好咯，喺今次，我自己觉得啫吓，我甚至乎觉得今次好过《美国队长二》嘅，即系我意思喺个发挥上啊，因为今次系更难啊，佢要做到嘅嘢系更难啊，吓。唔系话套戏好睇嘅程度啊，好睇程度梗系《美女两仪》好啲啦，我觉得。即系意思咁困难，你抌个古仔为冇咩古仔好严嘅，咁即系其实变形金刚嚟嘅啫。其实如果你讲穿咗，点可以拍到好睇？但系佢竟然拍到好睇咯，我认为系咁咯。 系。 咁但系都唔系个中意吓，即系系咪马仔同啲朋友一齐睇都唔系话太中意系咪？ 係啊，因為始終呢個形式好難帶動到個情緒有高低起伏咁咯，即係成套戲睇嘅時候， 即係佢好似 keep 住一個 mood 一個氣氛直落， 係啊， 就唔係有個節奏即係咁樣，係咪？ 係啊，咁同埋個即係個打鬥嗰個佢咁密咧，咁但係又感覺唔到話有邊一場係好深刻打到好勁決勝負啊！ 係同埋唔係個個都中意話人打贏啊！呢個係重點嚟嘅。 嗯，特別係我又唔係呢個問題嘅，我覺得 係呢個問題。我見過人借過， 有啲人係呢個問題。 唔係，我可以同你講，華人咧係好重呢樣嘢嘅。 嗯。 系华人啊，绝对唔会中意石坚嘅。 吓，唔知我睇嗰阵，我反而嫌阿华啲唔够劲喎。咁我想， 嗱，唔系，即系当你睇西片嗰阵咧，你可能会放低，因为嗰啲系鬼佬啊，哇，黑武士啊，系嘛，教父啊，系嘛，食人医生咩咁，一切好多噶。你睇到外国不嬲都系，唔系，甚至乎你嗰啲怪物片啊，吸血僵尸啊。咩歌星电影咁佢直情个主角就系嗰个怪物添啦。嗱呢样嘢咧喺西片里边咧就常见嘅喎，反而系咁啊。当你睇西片嗰阵，或者你可以放低少少，但系你睇翻华语片嗰阵咧，如果我话俾你听系个最尾系个坏人赢晒啊，你睇下你有几多人接受到啊？唔系即系除非你嗰个所谓坏人系例如嗰个系古惑仔陈浩南咁，除非你咁讲啫。你或者嗰个系阿 Mark， 我唔系讲呢只啊，佢喺入边都系一个歹角嚟嘅，佢主角地输佢赢，你有几多华人接受得到咧？即系我觉得系有一定嘅困难嘅喺呢一件事上面，吓唔系话一面倒，但系我觉得好多人都我起码有见过人咁讲啫，系即系华人赢嘅咁系啊，系啊，咁虽然呢个只不过系即系 part one 啫，系咪？ 系咯。 大家亦都知道嘅，吓吓咁而呢个坏人又唔系话嗰啲打大白嗰种啊嘛，你其实佢系咪咁坏咧？其实佢讲到佢嘅出发点都系想宇宙好啊，只不过佢就即系佢个方法就系杀咁一半人啫嘛。咁佢唔系话为咗自己嘅私利或者咩，佢甚至乎牺牲埋自己嘅嘢嘅，佢唔系就牺牲你嘅，佢都有好大牺牲嘅。咁变咗你会唔会对佢呢个角色有啲即系？唔系一般嗰啲敌国啊，即系因为你话好似睇高达咁，咁佢咁呢个系阿赖巴啊，或者系嗰啲，唔系嗰啲一般嗰啲敌人系咪？系咯，咁佢暂时赢，咁都有问题，咁同埋大家都好快睇到下半嘅，而家做一半，咁但系其实都有嘅，即系大家心理上咧系咪好接受到敌国赢？其实都唔系咁易接受，吓，即系起码华人系咁嘅。即系坏人睇戏，佢真系当个坏人系坏人咁行出街，佢真系易得打你两拳噶嘛？我做戏啫，大佬吓，真系嘅，佢真系觉得系咁嘅。事实上咧，你揾人演坏人啊，系唔系好易噶？我即系讲做你，当你试下你做个舞台剧啊啦，我叫你演我歹角，你演唔演啊？我就冇抗拒，我最中意咧，因为我系恶逆迷嚟嘅。我不嬲都觉得歹角系即系或者敌角啊，系个戏剧嘅灵魂嚟噶。其实敌角系绝对同主角系平起平坐嘅，好多时都。 喂，其实香如果你睇 TVB 啲剧，其实多数做歹角嗰啲人先红喎。反而 冇错，冇错。佢可能系即系你会注意佢咯，但系佢未必系中意去做歹角。佢后屘都会转型做洗白，做翻好人嘅吓。如果佢 keep 住系咁做歹角都唔得嘅。 是我意思 是的，其实就是因为你会注意他，因为他的角够出嘛，那个歹角够出嘛。同埋其实很多人做歹角都挺出色的，做得。不过但是你做耐了总要做返好人嘅。但不知道做好人做傻仔的，好多都是。 是调转的。 是啦，不知道为什么的，你马明就最犀利啦，做坏人嗰阵好奸咁样。但他不知道一做好人他一定是傻仔。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好英明神武的好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的。或者是这样啦，即是坏人嗰个眼光就是咁狭窄啦，是啦。咁冇办法，我呢度都有少少位，又有少少位令到有啲观众是未必接受个 ending 啦，是啦。即是其实当年我睇帝国反击战都是有少少觉得吓。咁打输咗完嘅，咁即系啊，有啲唔开心噶，即系唔系即系做咩喺呢度完啊？意思系，咁喺打输咗嗰刻完，唔系即系 唔系，佢连少少希望都冇俾你啊。 嗯 嗯， 不过你通常呢啲就算输咗之后，佢都会话俾你听，其实仲有希望咁先完噶嘛。佢冇啊，冇呢、這个其实都冇噶。佢个所谓最有希望，咪就系、是。有个 call 机出现一个大家都唔知系乜嘢嘅 logo 啊嘛，嗱，我唔知道咧啲人知唔知嗰个 logo 系咩嚟嘅，即系阿陈老局长吓噏完最粗口都未讲完就变咗灰，跌咗个 call 机，跟住又出现咗一个星形嘅 logo， 跟住有几间吓红色咁啊，红色蓝色嘅，咁嗰个系咩嚟嘅？咁佢又冇讲喎，嗱，即系佢系咪即系 assume 大家知嗰个系 Captain Marvel 嘅咧？我觉得呢个有啲离谱嘅。 唔系，我坐隔篱有两公婆睇佢唔知咩事嘅，谂起 吓，咁佢就唔止星星啦，月亮、太阳都出晒啦，乜叉嘢讲嘅粗口啦，系嘛？ 我家冇嘅，佢话啊咩嚟嘅咁样，系唔知咩嚟咁啊？ 唔系，咁梗系唔知啦。老实讲，你唔好以为睇美国嘅人就知啊，即系其实都一样，我都好多人都唔知道。因为 Captain Marvel 都唔系话，即系喺一般人嘅喺认知入面都未必识嘅。你啲第二梯队人好多人都其实唔系太认识，好正常嘅，系咪？咁点解佢连即系少少都冇，即系讲嘅？即系例如话，你不如你真系惊人唔知打个字啫，喂大佬，都会唔会好啲咧？好过整个 logo 出嚟咧？ 直头 call 机有字咁啊！ 咪有啊！你打电话俾阿兵哥队长，有埋佢 number 显示添，大家有冇试过打下嗰个电话？ 有佢名添 系，系啦 ，Steve Rogers 可能有留言啊嘛，打佢啊嘛，唔好再打你电话啦咁啊，或者有条友另外唔好再 call 你，我唔系美国队长啊嘛，我有几万个电话收到打嚟呢个电话，系真系有人听嘅原来啊，咁其实大家都唔知道系咩嚟，咁啊，系啦，咁当然你佢其实个铺排就系个希望就会喺。呢、這個 Captain Marvel 身上啦，佢係咁嘅意思啦。咁但係大家又唔知係乜嘅，就會唔會爭咗少少咧？即係大家唔知點去解讀好咧。咁啊，不過如果大家有聽，即係有睇開，即係啲劇透啊，或者網上啲資料，應該點都會知道係 Captain Marvel。因為原先話佢會登場噶嘛，但係佢冇登到場。 登場咗個 logo 咯，咪淨係。 但係初初話佢自然會登場噶嘛。 成日估佢都系一啲人 好似，系咯，即系个肥婆咁突然间有背脊噶嘛， 或者收唔切身啦，所以 我收身好易啊，而家有电脑系咯，系咯，唔系佢哋话嗰时连阿边个阿迪洛芬尼都揾电脑执过身形嘅， 哦， 即系嗰时佢咪做嗰个女巫嘅，嗰个 自杀 特工， 自杀特工嗰阵， 佢哋话佢都有揾师资执过啊。佢都要揾 CC 執㗎喎，你諗佢唔使啦，佢話佢都有啊，都有再執靚啲，咁我諗 Captain Marvel 都有嘅，我估啦，係啦，定係佢覺得佢孔武有力就唔需要呢、即係條腰冇返咁粗，我點覺得佢有超人咁嘅能力先，即係以前 Super Girl 或者 Superman 嘅能力 先。佢拍攝嗰啲即係現場嗰啲影相，佢而家伸咗出嚟嗰啲呢，佢入面穿咗件黑衫有腰封喎。 系啊， 箍咗啦，已经箍咗啦，死咯！ 系啊，但系佢着箍完之后，除咗件绿色嗰件衫都系好肥嘅。 咁即系如果唔箍会点啊？嘅他温原作版咁嘅咯，定铁人28号咁啊？ 佢应该大只过美国队长噶啦，好似佢。 咁咪啱咯？咁以佢嘅力量应该系嘅。 唔系，其实 超人、Superman、Supergirl 嗰啲 level 嘅，系咯。 今次嘅选角其实佢即系如果系， 因为十年前选嘅系嘛，所以嗰时唔 有啲有少少失望嘅啲人，因为觉得、即系 Captain Marvel 即系 Marvel 觉得系靓女嚟嘅金发噶嘛。 OK， 你预咗应该系 Marvel 呢边嘅 Wonder Woman 嚟噶嘛？ 我系啊，亦都系咁样系啦。 哦，咁你就咁你碰埋嗰边嗰个 Wonder Woman， 你真系冇得碰到，其实又 系即系呢个 Wonder 师奶变咗系嘛？ 唉， 即美少女战士30年后啊，越野兔咁啊，特工嗰个啊， 系咯，咁样啊， 其实佢会再变身啊，或者系你起码如果金发或者咩，你都系应该系Super Girl 嗰啲咁啊，感觉上 系冇啊，冇办法啦，咁但系呢度连出场都仲冇出到场啦，咁啊。 冇啊！ 大家觉得吓咁、又话出场嘅，咁原来出场得个 logo 咁样，系咯，唔明啦。 影一影佢收到个 call 都好啊，其实。 唔系，我都话影个肥师奶背脊咯。 啊，收个 call 又腹肌都好啊。 但系有个肥师奶突然间 call 机响煮紧饭系嘛？ 系咯系咯。 突然间 call 机响，跟拎起有个咁嘅 logo 啊，跟住突然间佢又断咗啦，吓，真系唔知去咗边咁，哇，仲唔系超人嚟噶嘛？咁但系点解打到咁劲，全部人都自动蒲头系嘛？即系蜘蛛侠都系自己蒲头嘅啫，好多人都自己蒲头，但系点解点解？呢、這个 Captain Marvel 咁犀利，以聽八方去 Superman 咁，点解佢反而系佢去咗边？点解佢唔知道嘅咧？咁 要下一集先知啦，真系。 咁有谂过佢咪去咗 Lovo 星球？但系唔系啊，佢开头嚿石咪已经嗰度抢啦，系咯。咁唔通佢其实喺开头就已经打低咗 Captain Marvel 喺度？咁唔知喎、啊，到底系咩件事嚟嘅咧？ 系啲人笑紧，如果佢二分一抽中化灰咁，可能 Captain Marvel 嗰濑嘢 系啊。 系啊，佢点知道佢冇濑嘢咯？系咯， 八号一定冇事嘅，系啊， 系。唔系呢度最好笑，应该最尾连阿华端都自己都 ops 咁啊，佢自己出濑埋嘢，佢都系选中其中一个消失嘅，跌翻手度，叮跌翻个地冇咗啊！咁样完好睇啲啊！系佢跟住佢最尾话 me too 咁啊嘛 ，me too， 咁样佢都 me too 埋变埋灰咁啊嘛。啊！佢都唔可以豁免嘅，原来吓，系、啊，咁样好睇啲吓。其实最后佢都自己都唔知咩事啊！佢突然间见到啊绿的女个细路女版本，咁啊着晒棉衲变咗中国人咁款噶嘛，即系嗰度吓。咁佢都佢嗰度突然间之后就突然间佢自己都唔知咩事喎，佢话吓个无限手套系窿咗咁，跟住就佢熟不声唔见咗啦， 系 系系，应该有啲莫名其妙嘅，系。 是有啲许圆圆唔知发生咩事嘅你咁啊？ 系咯，许圆圆唔知发生咩事啊？龙神许圆圆啊，系咯，即系我就觉得好龙珠嘅。其实今次呢套戏佢用咗好多嘅，其实佢啲交代方法都系嘅，甚至乎有好多元素都系嘅。对我嚟讲咧，系我唔知道大家有，我见到有人都有咁讲嘅，但系少啲。 嗯， 系，即系其实佢身边嗰、那个，你话用超能力嗰、那个，我都觉得有啲似，系咪呢个、破坏神真呢个管家嚟嘅咧？其实。即系佢都系以一个管家咁嘅形态出现噶嘛呢度， 嗯， 即系佢成日出嚟好似讲解啲嘢啊，跟住成日手摆喺后边嗰啲啊， 嗯， 系，即系佢个形态上似啊，吓，咁其实佢你分几条线咁又真系打得嗰啲又要走去修炼或者要整斧头嗰啲咧，咁你即系总之就整到佢去咗某个界啫，界王星咁定边度咁嗰啲咧。即最后先至强者再回归嗰啲，其实我觉得佢个套路都几龙珠，但冇问题咯，冇问题咯，唔系似龙珠有问题啊，即系咁咪啱咯。咁呢个古仔乜唔系咁就啱咩？即系佢咁样处理咪啱咯，系啊。哎，咁你而家啲鬼唔系中意睇龙珠几开心啊？龙珠超啊，我讲啊，系咯，即系佢哋系受噶呢一套。咁我觉得今次其实整体我都系觉得系 OK 嘅，系啦系啦，系一阵再讲啦，一阵再讲啦，系啦。咁介绍埋，咁仲有啲咩超人登场啦？快啲，跟住听下大家讲。 超人嘅话，今日前十八套嗰啲全部出晒噶咯。 唔系，有好多个都冇嘅，即基本上系啦。嗱，咁主要啲啦，咁 Iron Man 一定有啦，系咪 ？Iron Man 奇异博士都好重嘅，比较重嘅，系。咁雷神就直情系一开场系连接翻雷神三啦，就系佢遇到话嘟嘟只船就一开场就俾人灭咗咁滞啦，系啦，唔系灭咗啦，唔系咁滞，直情灭咗啦，成咗船啦。咁啊， Loki 就 变形合啲啦 ，Loki 死埋啦，系啦，想博大雾又扮染仔咁，点知俾阿 Thanos 怼低埋啦。咁啊，亦都呕咗嗰嚿咩方块话？ 能量方块。 系能量方块出嚟啦，系咁啊，嗰嚿嘢平时啲人揸住，好似会好濑嘢噶嘛？你记得红骷髅啊？阿 friend 同佢一手就碾爆佢啊，可以吓，咁攞咗粒石头。咁啊，仲有边个登场咧？咁奇异博士啊，奇异博士同佢个仆人 阿王啦， 系啦 系 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啊，同船本来仲有一个突然间扑出嚟打嘅，就是、我哋有呢个变形合衣，咁点知两嘢俾人掉低咗，就跟住就一路都冇再变身啦。咁一阵间纷纷会解释啊咩系系啦系啦，咁啊 情况啊，佢究竟去到 系啦系啦，即系不举之谜啊吓， 我 真系惨啊真系啦，咁呢个系即系变形合衣就我即系佢叫做登过一场啦，应该咁讲系，跟住全程系用人间体啊，系啦， 系啦， 咁一阵会长讲 ，OK， 咁啊仲有边个？ 你哋重感蜘蛛俠 啦。同場紐約就係、是、紐約就蜘蛛俠啦。 蜘蛛俠突然間自己毛管動咁啊，即係佢應該係 Spider Sense 啦。嗱，我見佢毛管動啦呢度就咁啊，咁啊飛咗出去就救人啦。咁啊裝咗阿 Tony Stark 嚟就。 嗰一添啦，佢哋 好添啦，系啦，因為 兩個 船 都嗰一添啦，佢哋 係啦係啦，即係奇博俾人捉走，咁佢想去救嘅話就跟咗隻船飛咗去啦。咁嗰度亦都同時有另一個一定登場嘅人啦，就係、是、阿 Stanley 啦 ，OK。係 揸鹹啦， 一陣會交代啊，係啦係啦。咁啊好，咁仲有咩有啲重要嗰啲啊？ 跟住就已經落到去阿幻視同埋阿紅女巫嗰一邊啦。 係啦，就突然一條好似愛情線，你咪悶一輪啦。咁又唔係嘅，好快又演啲人殺到嚟啦。咁殺到嚟竟然係唔夠抽，哇！嗰兩個差唔多係最強角色嚟㗎咯喎。係 咯，竟然兩個唔夠抽， 唔夠抽，有啲完全冇超能力嘅人就突然登場，就喺個地鐵。 唯一唯三個完全冇超能力嗰三個人救佢哋兩個超能力嘅人， 我都唔明。咁跟住佢嗰度出場亦都出得好型嘅，就係、是、突然間個地鐵經過啊，咁係咪佢咪係咪落咗車咧？突然間唔知係咪點解，呢個地鐵 突然間企喺對面啊！ 喺對面企咗個黑影，跟住行出嚟，原來就係、是、都唔知邊個喎，初初一係變咗胡鬚佬啊！ 佢掟嗰碌矛蓋佢就一嘢出去。 可以空手接住佢掟佢支矛。 哦，咁呢個我就唔知啦，因為美國隊長都強化過好多㗎啦，咁佢曾經都可以拉住直升機嘅，你而家嘅表現，佢而家會唔會再強化咗咧？咁係係 don't know 咁佢冇講，總之就照計就唔得嘅，係啦，咁總之佢一個黑影就行緊上，咁一個留咗須嘅美國隊長，跟住梗係唔會單拖嚟啦，咁啊加黑寡婦兼夾呢、這個仲有邊個登場咧？呢、這個啊， 個 friend 啦，阿 Sir 英準啊。 系啦 ，Falcon 都有啦，咁就救走咗佢两个，就跟住就翻去基地，就边个登场咧？就系、是、呢个 War Machine 啦。 系啦， 咁样唔止。 呢度要提一提，有嗰个上教啊，即系 系啦， 合衣里面 第二集 佢老婆嗰、那个 老豆 系啦， 即系应该系红色连合衣嚟嘅喎，原本应该。 哦，佢系紅色電影 入 啲嚟嘅， 喺漫畫係啦，係啦。咁嗱，呢個就奇怪啦，因為喺呢個 Marvel 電影裏面，佢哋應該算係踢走咗呢一個，即係第二次變形合衣呢個電影㗎嘛。即係第一個就係李安嗰個直情係黑歷史啊。咁第二套就本來應該算係復仇者計劃之一啦。咁但係點解 片尾都有 Tony Stark 登場過？ 係啦，但又奇怪地，佢哋喺正式又當呢套嘢唔係正式存在嘅。咁但係你唯一 survive 即係冇呢套戲， 冇錯。咁佢唯一 survive 嘅就係佢 Beefly 有個即係、就是、好似講下變合衣，即、就、係、是、走佬嗰樣嘢嘅啫。咁同埋咧，竟然呢一個將軍係嘛，係就 不斷有出嘅，中間啲戲都有啲入 水，用翻啫， 唔係第一次出嘅， 係啦係啦， 中間都有出過。 係啦，咁佢個女去咗邊咧？即係Liv Taylor 去咗邊度咧？即係個點？ 可能。老到根本拍唔到戲啦， 但係老到係而家啫，咁佢初初嗰陣唔係啊嘛，仲靚噶嘛，咁但係佢都冇當佢存在，咁亦都唔覺得佢而家識得呢一個變形合衣嘅喎， 係咯，當冇咗關係嘅， 係啦，似乎就只係隨翻一個演員啫，係啦係啦， 而家變形合衣係同黑寡婦一對嘅，都冇冇之前條女啊， 冇咗嘅，冇講呢啲嘢嘅嚇，咁都你當洗咗啦 ，OK 嚇，咁好啦，咁呢個登埋場，好，跟仲有邊個登場？ 跟住就應該去到銀河守護隊 登場， 流落正死正嘅雷神啦，就撞到啦佢哋。 係啦，就真係飛下點撞到，真係撞到啊！砰咁樣撞到啊！係啦，兜口兜面喺太空都撞到人，你真係真係少有 嗰啲撞車黨咁樣啊！雷神變咗 雷神，佢個特色係佢咁多集都要撞埋你塊玻璃度嘅要。 系咪？即系黐住喺嗰度噶嘛？ 系佢咁好多集一路都系咁样 不断 撞 港 产零零七啊嘛！ 上次坐地铁有冇啊？有冇俾人逼到黐埋个玻璃啊？ 咁啊冇。 上次反而坐地铁冇啊，奇怪啊！因为呢个状况发生最多就喺地铁噶嘛，应该 系雷神系成日都撞。 系啦，咁啊，总之嗰度又出现翻啊，即、就、系、是、雷神啦。咁曾经出过嘅喺开场咁，咁啊就同埋银河守护队就全队人登场啦。咁啊瞓到流口水咁啦。阿大只佬就系咯，即系佢喺度，即系人哋光速飞行，佢哋喺度 hea， 佢喺度好闷，喺度吹水啊。咁啊，住人喺度打机之类啦，系啦。 系。 啊，咁啊，咁啊出登场晒啦。好嘅，咁跟住做咩人？我哋 跟住就讲啊。跟住就讲美国队长，我哋离开基地就去咗黑豹嗰度啦。 系啦，就话要寻求帮助，就话要想将 Vision 同佢个粒石啊分离，所以佢哋话唔系会死嘅咩？咁原来都可以唔死嘅，咁有办法嘅咁样。咁唯一就边个 最叻个妹啊嘛？ 边个帮到佢咧，就有黑豹个妹啦。系啦，系啦。咁啊，为咗提升到佢呢个聪明智慧嘅地位，就降低啊，联合呢只即系人间体嘅智慧。其实佢本来好劲嘅， 系啊， 咁呢度就变咗唔知点解咁 样嘅，变咗傻嘅存在咯。 系 咁，可能佢又冇嗰啲科技嘢咧，系嘛？ 系咁唔清楚啦，系总之就去咗嗰度揾帮手。咁啊，当然第一个出现嘅应该系阿七豹先，都即系阿皇帝先系啦。咁同埋佢嗰个叫做女近身护卫啦，即系 Walking Dead 入边嗰个，即系 Walking Dead 入边黑婆啦。 系啊， 系啦， 系啊，嗰个操纵住两只丧尸嘅 话，冇错啦，系啦。咁大家都唔知嘅，喺呢度你唔认得嘅。 系啊，光头啊嘛，嗰度 系得唔好认得，唔好认 嘅嘛，嗰度 系嗰咁好啦。咁仲有咩人登场咧？ 跟 唔系，应该话之前应该阿边个登咗场噶啦？阿 Bucky， 阿 Bucky 啊，系啊系啊，已经登咗场，系啊系啊。黑豹地一开始已经系揾阿 Bucky 咁就俾翻只手嘅新手佢咁样嘅，系啦。咁但系跟住就冇乜点啊，都系冻喺度。好啦，咁啊，仲有边个登场？仲咩人咧？ 系咪出晒噶啦？其实 出晒未啊？仲冇人登场？咪 Fennel 你冇到啊 ？Fennel 一开场就有登场，系 Fennel 先第一个登场嘅，即系阿华啲，系唔记得讲嘅添，大佬。 咁你可以话因为银行守护队同阿雷神嗰度咧，佢就分成两 team 人啊。 嘅原因系啦， 系一 team 就走去帮阿雷神整翻个锤，即系今次系变咗个斧头啦。 神斧啊， 系啦，另外一边咧就话要去搵阿 博达 Fennel。 系啦，咁啊分咗两个队，其实都好简单，因为一队只系得阿火箭管龙同阿树人嘅啫，树人仔，咁啊同阿雷神，咁啊一个 team， 咁其他剩翻就去揾阿 Fennel， 咁啊想睇佢抢到呢个 collector 嗰粒系咩石，我唔记得咗啦，嗰粒红啫粒好似系嘛，系咪 Vita 嚟嘅？ 系现实 宝石，之前想锁住佢，点知就唔讲古仔住啦，系啦，嗰啲系，终于去嗰度啦，佢哋就分开咗，咁其实雷神去到嗰、那个整斧头嗰度就有个新角色登场，就系呢、這个即之前应该冇出过嘅，咁但系做嗰个就系侏儒啦，即系做呢个权力游戏嗰个啦。但系佢系一个巨型侏儒嚟嘅，即系意思佢系侏儒身形，但系佢系巨人嚟嘅， 系啊， 唔知大家明唔明？系啦，咁喺个好黑嘅地方睇，我成觉得佢似 Chucky。我成日觉得只巨型 Chucky 同佢一齐行嘅，我感觉系 啦。都如果着吊带， 系啊，咁同埋佢个头都系有啲 Chucky 咯，咩个发型搞到，咁佢又好大个头噶嘛，咁睇见系成个 Chucky 喺度行紧咁，系啦，因为佢又巨型咗嘛，咁啊觉得好唔系人咁，好得意，系咁啊咁咧又有个呢个新角色啦，都要讲一声嘅，之前冇出过嘅， 系啦， 咁好。咁啊，咁當然 Fennel 都有四個手下啊，唔係 十四個， 四個 係 啊，邊個有個大隻佬，係啦，一個大隻佬，咁啊跟住一個就係我想講，我覺得似管家啦，即係用超能力嗰個啦， 烏木猴啊，你叫 嚇叫咩？ 烏木猴啊？ 咩猴啊？ 烏木啊？ 烏 木 哦， 個譯名係好怪 嘅。咁跟住一個女嘅啦，有個眼鏡嚟 咯。夜比雲星嗰個， 有個牛角咁樣倒轉咁黑咗嘅。咁跟住另外仲有一個咧，阿新爺覺得佢係咩刺客，我覺得係死神嚟嘅，其實 佢嗰個亡印啊叫。 係啊，似死神多啲嘅個形象啊。咁啦，咁四件嘅啦，咁呢個亦都係全套戲不斷去打佢哋嘅。OK， 咁好交代完，好，仲有咩人登場？仲有冇人要登場？ 都差唔多，因为最尾就大集合打，最尾个 就打啦，就冇啦，即系啲角色都 莫咪中间阿 Phil 捉咗阿贾摩兰，先咪带佢见佢妹咯。 哦，佢 个妹啦，系啊，妹又啦，争啲拆散晒啦，啲机械位系啦，即系蓝色女啦，即意思系，即系绿色女、蓝色女啦，系啦，绿色女啊，即系 Fennel 个样，谂起佢两个都系佢养女嚟嘅，话 养咗两个女喺度。 但其实佢都系俾咗半个星球咁样，跟住收养嘅，即系好奇怪关系，佢好憎佢嘅， 系跟住咪逼佢讲个灵魂宝石喺边啊 嘛。嗰度仲有一个角色登场嘅，大家久违咗好耐嘅，就系红骷髅。咁咧佢竟然变成咗好似又系一个另一个死神咁嘅形象啊！再登场，因为佢都系骷髅面噶嘛，一个红面死神咁嘅。咁但系佢就话佢守，唔知点解变咗都守住 俾人诅咒咗，跟住话要喺度。 喺度坐花厅，惨过坐监啊，大佬，系啦， 系啊， 又冇电视睇啊，又冇机打，唔知做乜喺度，又冇女噶嘛，系啦，唔知等乜嘢，咁啊嗰度竟然佢又冇，佢又唔系咩坏人嚟，你攞佢真系变咗我即系守住嗰度嗰个人，系咁啊登一登场就话俾佢听，原来凌云宝就系要牺牲我哋最爱嚟去换取啊，咁呢度都知啊，系呢度最近发生咩事一阵讲，好。咁啊， 丁蟹或者话系 吓，丁蟹 企图嘅丁蟹， 哦，点解咧？即系丁蟹拱咗四个仔落去换凌云宝石啊？ 系，所以佢有四粒咯， 系丁蟹四粒 啊？ 有咩？ 有四个仔啊嘛，咁有四粒凌云宝石嗬， 系嘛？咁所以有第二集啊，就系翻翻嚟啊，喺亚视再复活系嘛？丁蟹啊，系，嗯，明白。好，咁就咁啦。咁仲咩人登场？仲冇？ 咁就睇下先。 都差唔多啦，就登场就好似都 要去到最后尾 啊。哦，片尾仲有两个人最后至登场嘅，即系出埋字幕之后，系啦， 系啦， 就系阿神盾局局长同埋另外嗰个女 A 准叫咩名？我唔记得咗添。 Agent Hill 啊。 Agent Hill 系啦，系啦。咁佢哋登完场之后，以为仲有个啊 Captain Marvel， 点知个人冇登场，得翻个 logo 啫。哎呀，哎呀，咁样，我以为佢最后真系影一影都冇。OK， 冇啦。咁啊数晒啦， 就 提 啦。 唉，我哋真系咁样数好啲啊嘛，好啊，抌噏一轮名，大家唔知做乜。系，好啦，希望你一阵。有印象， 有冇提到啊 Pepper？ 啊 Pepper 都，因为佢唔系超人啊嘛，系啦系啦。 啊，如果唔系超人，仲肥仔嘅。 哦。咁好多佢 一集个同学仔， 系系咯 ，Pepper 未开场出一出咯，跟住话佢哋结咗婚定咩啊？就系咁嘅啫， 结咗婚嘛。 跟住佢阿 Tony Stark 离开地球嗰阵，咪越嚟越通讯越嚟越系啊，断啊断咗线咁就冇咗啦。咁嗰度 连块地都冇埋， 就系啦，连佢个电脑系统都连唔到线。其实佢哋嗰两套装系咪应该用唔到嘅咧？如果根据以往嘅感觉吓，即系冇咗个电脑啊， 神咁咯。 唔系啊，但你叫佢后屘好特殊噶，变形咩都得噶。 系啊系啊， 啲武器用晒喎，但系佢好似唔使，佢平时好似系 六指令口 嚟讲叫佢做噶。 系啊，你睇啲合作版都系咁噶。唔知点解喎，系咯，俾阿 Fennel 打烂咗个面罩又即刻生翻噶，即系佢唔系，即系我唔系话佢个科技，即系佢话纳米都唔好噶啦，但系唔系佢点样，佢几时揿边个掣叫佢生翻啊？问题。 哦，冇嘅呢啲， 佢变啲武器出嚟都冇噶， 冇啊，冇啊，以前都话要叫个 program 用乜乜咁噶嘛，系咯， 系啊， 佢明明射啊，之后变新装嗰阵，佢真系突然间机械人咁噶，机械人动画咁噶，叫佢发射嗰唔知几多号编号嘅嘢出嚟啊嘛，系咯， 系啊。 咁其實都估到嗰已經係蜘蛛俠裝嚟㗎啦，即係俾阿蜘蛛俠著，因為當時佢係著住普通蜘蛛俠裝擒上去嘛。不過普通蜘蛛俠裝都其實 Iron Man 化咗嘅，的確本身都，不過我相信就唔能夠宇宙用啦。我相信點都嚇，咁因為佢上太空啊嘛，咁就換咗套新嘅蜘蛛俠裝俾佢咁。咁嗰下我都覺得都 OK 嘅，係咪有啲係咪有啲似空中合體啊嘛？有啲超級機械咁啊， 係。 即系突然间弹射就飞翼水嗰啲，即系强化部件嗰啲咁啦，有少少啦，咁嗰度有啲嘅，系啦，都 OK 嘅，都好睇嘅。我谂呢两个兄弟人应该睇嗰啲日本卡通嘅咧，冇怀疑。里面我都有几多呢啲元素噶，我觉得吓，系咯。但系佢系玩得 OK 嘅，玩得几过瘾嘅，系啦，就咁啦。好，咁有冇嘢要介绍嘅呢一套戏？冇啊， 演员就系咁样。 仲冇其他嘢要介绍？ 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系啦。咁呢套戏咧就是，我认为咧就系，是，一个告别式，系俾一班即系呢一个第一代嘅复仇者一个告别式嚟嘅。咁所以咧，佢哋一定系好紧要、好重，同埋个个都提升翻去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啊！将佢哋。即以往就算几傻仔嘅咩雷神变咯，而家唔系傻仔。美国队长之前都系好似你硬系觉得个都仲系一个死靓仔咯，点样做美国队长？佢今次系变咗沉着应战一个胡须佬，即系翻翻嚟嘅。你觉得系有少少？即系变翻一班人，真系有啦，真系有啦，依家即系其他人系听晒佢命令嘅，真系。唔系佢变咗神盾局局长咁嘅，你觉得好似有啲，即系虽然佢唔系啊，但系其实其他人全部都系可以睇佢头噶啦， 可以漏咗啲人未讲喎。守门口嗰，那个 掌握彩虹桥嗰，那个， 唔系你应该数下嗰个彩虹桥嗰，那个嗰，那个先啦，应该数下女武神之后啊， 系 女武神啊，马仔话佢咩喎已经， 唔係啊，佢都真係冇提喎，但係佢唔係應該都係同佢同一個船噶嘛？上次一齊逃出嚟啊嘛，雷神三。 照計就一齊坐嘅，一齊坐艇嘅佢哋啊。 其實咧，變形合衣啊，都唔應該突然間撲出嚟啦。老實講，既然佢嗰度係俾佢咁殺完啦，大輪，你覺得佢頭先冇出嚟應戰咧？即係其實都唔係合理嘅，係咯。即係點解會係 咩 啊？有 啲不舉啊嘛。 唉，唔知佢啦，系咯，咁啊，总之女武神就真系提都冇提，亦都好似都唔知算唔算有影。你话有人见到佢好似着住嗰套甲嘅人瞓咗喺度啊嘛，系嘛？ 啊，佢哋有啲讲法咁讲啊， 咁就惨啦，即系连提都冇提。你话佢死咗都讲声啊，大佬啊， 佢连对白都冇讲佢， 冇讲啊，系啊，系啊。